凌晨十二点正，而家由张振报第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朱镕基以及副总理温家宝打电话到新疆，为吴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询问受灾和灾区居民的生活情况，对灾民表示亲切慰问，并且要求动员一切力量减少人命和财产损失。另外亦都要妥善安排灾民的生活，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拨款救灾，调运救灾物资。而温家宝更加对新疆地震救灾工作发出重要的批示，国务院已经派出副秘书长率领工作组到灾区指导救灾工作。新疆 6.8 级地震灾区个别村庄夷为平地。中新社报道，在258名死者当中，大部分在巴楚县，当地大量民房倒冧，个别村庄夷为平地。有关救灾资金正在紧急筹集。另外，新疆民政部门紧急调用1200个帐幕和1000张被褥。贵州木涌沟煤矿爆炸，23人死亡。爆炸的煤矿在木涌沟，当时有353人在井下面工作，还有28人下落不明。302名从煤矿井下面返回地面的工人当中，40个受伤。浙江义乌爆炸案破案，当地警方经过 DNA 技术鉴定，确认行凶者的身份是其中一名死者。这宗爆炸案大前日发生，一名身份不明男子携带炸药冲入浙江省义乌市北方联托运市场沈阳托运站，两个人当场被炸死。新华社表示，由于两名死者在业务上面有竞争，另一名死者企图自杀式爆炸报复。美国稍后将会向联合国提交新决议草案。外电引述外交消息表示，暂时不清楚美国在当地时间上昼抑或在下昼将文件提交给联合国，不过肯定会在今日将文件提交给联合国。消息又表示，草案不会长篇幅，只是两段切合实际行动需要的文字。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抵达了汉城，出席当选总统卢武铉的就职仪式。他乘坐的专机由北京抵达汉城空军基地，抵埗之后并没有向在场记者发表谈话。较早前鲍威尔在北京期间同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见面，讨论伊拉克以及北韩问题。在财，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718点，下跌9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266点，比本港收市上升2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7938点，跌8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43点，跌6点。天气概况，一股清劲东北季候风在昨日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初时天晴，下午东风加强后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毛毛雨和薄雾，能见度普遍降到5000米以下。预料潮湿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薄雾以及毛毛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21度，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潮湿和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现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5级，间中6级，有毛毛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系 FM 94.8至96.9，黑色星期一即将出现啦，唔好吓我啦。 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保护国家安全。经过广泛公众咨询，政府现已公布23条立法的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文本和有关简介资料在各区民政事务处派发，并可从网页下载。政府会继续聆听市民的意见，香港市民享有的权利包括言论、新闻、集会、游行、宗教等自由，在基本法有明确保障。 相同你开台真正， 你识做嘅，大把好牌你上啊！想食边只啊？ 九万 嗱，俾你啊！ 多谢晒、啊，收得你钱，但嘢点都俾你做嘅。 知道有人进行台底交易，就要立刻举报，等佢哋冇啖好食。 惨啦，食炸糊， 咪俾贪污做大，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星座有 ICAC。 美国格兰美音乐颁奖典礼 Grammy Award 创立于1957年，由18000名音乐人、监制及业内人士成立评选团选出。第45届格兰美音乐颁奖典礼，美国时间2月23号晚上8点，纽约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举行。出席歌手包括 Ashanti。 第45届格兰美音乐颁奖典礼，李志刚现场直击报道，留意2月24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日节目，你会得到第一首格兰美赛果。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 冇錯，格林美嗰個報道已經係完咗啦，已經啱啱今日嘅。頭先我咧就 Q 錯咗呢樣嘢，咁錯咗真係唔好意思啊，真係。 係，即係提醒翻大家，其實係已經做咗。 sorry。 好啦， 大家唔好抹咗佢啦嗰啲嘢嚇。 O、okay, K， 時間過咗都 turn back 唔到噶啦。歡迎你嚟到夜媽媽與夜爸爸嘅 黑色星期一。 好啦，咁啊凌晨嘅12:07， 系开始夜妈妈夜爸爸， 有彭晴啦，有云海啦，埋有 Jason 嘅，咁啊喺呢个节目嘅开始之前咧，咁、啊今日有啲嘢要交代一下先啦， 系咁咧，真系嗱， 我交俾你啦。 好啊，因为上个礼拜我都讲啦，要讲下呢个史蒂芬史不保 系啦， 嗰套嘢个 Ticking 嗰套嘢啦。咁但系咧，因为上个星期杀出一啲程咬金出嚟噶， 咩事咧？ 咁啊，发现咧，即系喺即系头嗰 part 咧，一阵间先再讲呢、這个。 咁我而家打电话先。 系啦，系啦。咁咧就因为咧上个礼拜收咗两个网友不同嘅网友嘅 email 啦。 嗯。 但佢哋两个嘅内容咧都系极之相似嘅，就系话咧佢哋喺2月18号，即系上个礼拜咧，2月18号咧嘅黄昏嘅6:30到咧，就望到个天空咧出现一啲个火球嘅嘢。咁佢哋就懷疑係 UFO 嘅嘢嚟嘅，咁於是乎咧，咁我哋就即係後來我就覆翻佢話，可唔可以同你電話傾下咧？咁樣，咁啊兩個，但係兩個都唔同嘅朋友嚟嘅，咁但係兩個人講嘅嘢其實差唔多嘅， 都係嗰日， 都係嗰日， 時段都係差唔多， 時段都係差唔多 嘅啦。 咁變咗，我係覺得好好有趣咯。 咁啊，雲海已經係打咗去天文台，咁佢就好興咁打嚟俾我講，有冇搞錯天文台？ 天文台方面係點樣？ 因為咧，即係話俾你聽，室外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92%。 因為一間先解釋嗰個天文台。好好我哋先听下嗰啲， 快啲天文台嘅同事快啲开心机啦， 唔好听啊，千祈。 嗰个叫陈云海，好，咁我哋揾首先揾第一位朋友出嚟先，我打俾佢啦，咁佢系叫 Cyrus， 喂 ，Cyrus， 系， 喂 ，Hello，Cyrus， 你好啊， 可唔可以形容俾我哋夜妈妈夜爸爸听众听咧？你嗰日系发生咩事啊？同事发当日系几号嘅事咧？ 事发当日就系18号， 系， 如果冇记错嘅话， 冇记错你，我收到嗰日系 2月18号， 系啦， 嗯， 时间6:30。至到6:35到， 系即系啲 magic hour 嚟嘅，有黄昏咁样嗰啲系嘛？ 系啊系啊， 当时嘅天色系已经开始黑啦， 开始黑啦， 开始黑吓、啊！你喺边度见到啊？其实 我喺葵芳嗰边咯， 系见到啲咩咧？ 一球即系橙色嘅，球体唔系火球咁咯， 几大啊？ 几大？即系我冇 点样去量度佢咯？ 即系球体系咪太阳落紧山啊？ 系啊，又或者好似月亮嘅升紧啊，诸如此类咁。 月亮就喺第二边可能嘛？ 唔系，即系一啲不明嘢嚟嘅，你觉得？即系悬空嘅嘢嚟嘅。 系啊。 喂，佢有冇喐动啊？ 系咯。 有啊，识喐噶。 有冇跳打横喐嘅？ 即系慢慢打横咁样行飞过去咯。 慢慢打横行。 啊、我想知佢向个方向系东南西北啊？你认唔认到啊？ 即系西边嘅都系 向西边飞。 系啦、 啊，你系唔系讲少噶嘛？而家系嘛？ 唔系噶， 吓系咯。 当时系你自己一个人见到，咁周围你望上天嘅时候，周围有冇人见到其他人见到啊？ 其实仲有两个人咯。 吓、啊、喺你侧边系唔识嘅。 即系我同学嚟噶，其 实 佢哋见唔到啊。 我赖佢去睇噶。 吓、啊，我哋连可以带佢睇，系停留咗咁耐。 系啊，即系直情望上天咪见到咯。 哦， 即系跑翻去同你同学讲。 系啊。 哦 ，OK，OK。 咁、okay, 佢、okay, 哋两个都同一时间睇到嘅。 即系同一时间。 吓、啊，即系你翻咗去之后，你一齐见到嘅再。 系啊，系啊。 即系你三个人都 agree 咗，咦，系真系见到一个红色嘅火球， 系啊， 系嘛，系咪咁样？ 系啊。 就嗰个向横行嘅。 嗯。 你觉得感觉上佢速度快唔快？ 慢嘅，好慢， 慢，好慢，好慢。 系啊，系啊。 个形状咧，同埋个大细，同我哋平时望太阳有咩分别咧？即系大太阳，你知道大约系几大啦，系咪？ 系啊。 即系我谂攞住个一蚊摆远，即系叫做伸直嘅手，攞住个一蚊咁大到啦。 都系初几啊？ 系咯。咁系咪咁大到咧？ 冇太阳咁大咯。 冇太阳咁大。 系啊。你冇咁光噶。 吓， 嗯 你点知佢系火球啊？你点知啊？ 因为我见到咧，即系。佢头嗰部分咧系大少少嘅，然后后面就细啲咯。 即系有尾嘅，你意思系咪啊？ 冇尾嘅， 即系冇尾，但系就有大细之分。 系啊，大细咯。 嗯。 咁有冇嗱？你认为系火球啊？咁有冇话闪啊闪下嗰啲情况出 现？ 冇闪嘅，即系全程都系咁光亮嘅。 系啊。 嗯，都维持咗几耐啊？ 维持咗，如果我睇到嘅话，就系五分钟到。 吓，佢停定咗炮喺度系嘛？即系慢慢向 慢喐， 慢喐，即系佢嗰种慢喐系咪 Michael Jackson 嗰啲 moonwalk 嗰啲喐法流线线后嗰啲系嘛？ 唔系， 佢系跳动，有 慢慢咁，即系保持嗰个速度咧，慢慢咁样喐喐喐。 但系佢系顺唔顺炮先喐嗰阵 时 ，smooth 嘅系咪啊？ 系咪好顺？因为佢有少少上落上落，一路向左或者向右打横行嘅时候都系上咗，即系上 顺咯，都 好 顺 嘅， 系啦。 嗯， 但系我知 Silas， 你之后其实你好好嘅，你打咗俾天文台嘅系咪？ 系啊， 你天文台讲咩？ 佢哋点讲？佢就话呢架可能系飞机嚟咯， 飞机系圆形嘅， 唔系佢话系阳光反射嘅， 系 嗯， 叫我唔使咁担心咯， 唔使咁担心， 因为佢都唔识系咩嚟嘅。 喂，但系阿 Silas 咧，我讲你听，我之后咧，我就真系好庆。 你唔使担心啦，总之我都唔知系咩嚟。 因为咧， 大家唔使担心。 因为咧，我后来咧，我就真系同你倾完电话嗰日啦，咁我亲自打咗去俾天文台，咁亦都打咗去咧，佢嗰个咧，即系有个佢哋其实咧有一组人就系负责 UFO 嘅，咁就系地震受时及天文组嘅。 嗯 咁我打咗佢嗰阵时咧， 咁佢话陈生，你想报告啲咩？ 唔系，阿陈佢话咧，陈生，我哋咧系从来冇收过任何人喺2月18日夜晚咧打个电话俾我哋嘅，咁 天文台有分店噶嘛，唔系就得一间噶嘛，即系我意思 你唔好咁啦，唔系咁即系我 即系佢个 office， 我就话即系我就 可能佢打去，譬如我假设佢系中环同尖沙咀咁样， 系 你就打去尖沙咀个 check， 但系 Cyrus 可能系打去中环一间噶， 吓你讲到天文台咁多分店， 咁我要 balance 翻个节目嘛，你明唔明啊？如果唔系我一面倒咁样，唔系咁好啦。 唔系咁即系 你咁样逼我嘅， 系唔系咁即系咧？我再问，我就话，我话咁，但系我即系我听到有啲人真系打咗电话俾你嘅喎，咁样 咁你听错啦， 唔系咁佢就话啊，等我翻查下档案先，咁样佢出完之后话，阿陈生，我哋的确系冇收到任何，就算系报告都好，话见到任何不明飞行物体或者佢哋唔知嘅嘢都冇。 咁你有冇话你讲大话咁样？你冇咁讲， 我冇咁讲，但我净系觉得。 咁你冇将呢件事 report 翻俾天文台听啫？你冇话俾佢听。 我同佢讲完啦，但系佢话佢唔会 keep 嘅， 唔会 keep record， 呢啲系要 cover 嘅， 唔系即系我谂话佢要当事人去讲翻俾佢听咯。但佢又话收唔到任何 call， 咁我就 咁系咪嗰个员工收唔到任何 call？ 因为可能接 Cyrus 嗰个系员工 A， 你嗰个员工 B。 因为咧，我已经再三 confirm 佢，因为我19日 call 佢嘅，我话如果系18日任何关于 UFO 嘅报告嘅 call 咧，佢哋19日就会喺个 table 有。 咁因为你知道嗰啲工作咁繁忙咧，系唔得闲入啲咁无聊嘅嘢啦。 我谂 希望可能20日先至可能入到，会唔会咧？ 咁或者我听日再打电话问下佢啦。 嗯， 但系佢就竟然收唔到咯，所以。 我覺得咁個 Cyrus 做得好啱嘅。 咁 Cyrus， 你第一個即係反應唔係打去報警係嘛？就係打去天文台。 唔係，即係我睇完先打。 你唔覺得係關於啲軍事嗰排嗰啲嘢，你貪嘢或者係你唔覺得係嗰啲嘅？冇可能，即係你係未見過地球上有啲嘢咁嘅飛係嘛？係 啊，未見過。 未見過嘅。 真係未見過。 嚇！咁你有冇毛管洞嗰啲之類嗰啲？ 冇啊。 有冇啲咩 UFO？ 你就覺得好開心 後遺症啊啲人。有冇口渴咧？ 好渴， 每日都有口渴嘅， 即系譬如嗰啲辐射啊，突然间啲口渴， 你唔好吓佢啦，真系。 即系你冇翻到屋企之后，突然间呆坐，梦见到。 喂，咁你第一时间见到呢个咁嘅情景，你谂起啲乜嘢？ 谂起 天文台。 你谂起 奇怪？ 唔系， 你唔系 谂 起匪夷所思咩？你唔系谂起匪夷所思？谂起奇怪啊！不过我信你， 唔得 我自己 personal， 因为我系信有呢啲嘢噶嘛。 不可惜嘅就係你好似冇你影唔到相喎，係嘛咁 啊？喂，唔 係 嘛？佢翻學，佢翻學都 攞 住相機啊， 大佬，有啲會帶嘅，你明唔明啊？而家咁， 陳生，你估係你咩？ 咁你有冇講俾其他人聽啊？將你個經歷， 佢有三個人見到，即係我哋如果而家攞到你朋友嘅電話，即刻現場打俾佢，佢都會同你講，即係同你講一番説話嘅。 啊， 好嘢， 真係。不過我會將呢個記錄在案。 因 為 雲海覺得呢件事係咪佢即係 Cyrus 你係咪真係見到 UFO？ 因為咧，我覺得咧呢個起碼係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先啦。因為咧，我開頭即係我 Cyrus 都 confirm 咗，就係佢後邊係冇一條長尾巴噶嘛，係咪？係 啊， 即係佢係冇 V 字形嘅尾巴噶嘛。 冇㗎。 咁即係又唔係飛，即係以前話所謂飛機反射，咁佢話陽光折射之後有兩條尾，咁通常就話即係話俾你聽民航機等等啦。咁但係呢個我又 咦嗱，跟住咧又收到啲 facts 啊 ，Cyrus。咁就有個阿文，佢話我都見到。咁跟住呢度有個另外一個 message 咧，就係話咧孔明燈。佢話我喺 Malay 嗰度咧見到啊，咁但係以為我初初以為 UFO， 但係收尾咧就係問啲 Malay 咧，佢話呢啲叫孔明燈。 誒，咁你會講孔明？ 佢話都好似係一個好慢嘅火球咁樣嘅。咁佢亦都有啲 digital photo， 即係啲數碼相咁樣。 但香港可唔可以咁樣做？可唔可以放孔明燈？孔明燈，因為孔明燈係。就係啱嘅， 天文台可能聽到之後講咧，下天日就同我雲海個 火球咁樣。 喂，聽日你問下天文台，你打俾佢嗰時睇下佢會話，陳生，我哋知道係孔明燈啦，因為佢琴晚聽到呢度。 我呢度都收到 email 喎，係啊，我下一個就係6:32喺佢外公嘅鑽石山住所嗰度睇。 鑽石山 就係另外，我準備要打一個啦。 佢 話 佢都望到。 係啦，冇錯冇錯。 咁啊 ，Cyrus 啊，呢樣冇帶嚟不良嘅影響啊！你冇即係啲取向冇改， 你仲係要嚇佢嘅啫， 冇係嘛？好啦，多謝曬你， 多謝 曬 你 ，Cyrus。 Thank you。 喂，下次如果有啲咩堅嘢，你都 email 俾我哋喎。 哦，好嘛，好啊。 OK， 拜 拜。 哇， 唔係講笑㗎，我哋聽一首歌翻嚟之後，我哋再討論呢件事好嗎？ 好。 Freedom within, there is freedom without. Try to catch the deluge in a paper cup. There's a battle ahead, many battles are lost, but you never reach the end of the road while you're traveling with me. Hey now, hey now, don't dream.But there's no good get to know the feeling of liberation and relief. 12:21啊，咁啊已经系非常之劲抽啦，即系话俾你听都唔信啊！各位听众，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咁今日黑色星期一咧，头先我哋就讲过咧，就系、是香港咧就有位朋友咧就见到一啲不明嘅火球噶喺空中度飞，仲要打横飞嗰只嘅，咁啊2月18日喺钻石山方向嗰边。咁讲完 即系佢喺葵芳， 葵芳嗰边就有钻石山，亦都有 喺西方西面。 好，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打电话嚟吓，话俾系啦我哋听咧，佢哋都见到呢一件事， 都系同一日 吓，都系同一日。咁啊文咧啱啱啊再 fax 佢，我都见到嗰个咧，佢就话其实系唔似孔明灯噶，佢话佢系打横飞，好长嘅尾。 诶、欸，呢、這个见到未？ 橙灯，佢话可惜佢系揸紧车，唔可以停。 哦， 咁啊云海啱啱阿彭程咧啱啱就接到一电话，点解系讲咩噶？ 咁啊，咦，啱啱有好多听众打电话上嚟嘅吓，咁又咁啱咧，佢哋就话啦，有个听众 Tiffany 啦，佢又话佢有三个朋友啊，加埋佢自己咧，就喺2月18日六点零钟黄昏嘅时候咧、嗯，就喺边度见到，喺维园见到。咁、另外咧，有个听众叫阿 T， 咁佢亦都话系差唔多，我唔记得喺17日定18日咧。 阿 T 已经系 email 咗俾我两次噶啦， 系、哦、咩？ 我 forward 咗俾你噶，你收唔收到我 forward？ 佢咧就话啦， 同埋我叫阿 T email 俾你噶都。一個 email 俾我， 咁佢又話喺沙田嗰度見到，即係時間又大概又係黃昏嗰啲時間，佢喺沙田見到佢飛向荃灣嘅方向。 咦？ 咁啊，可能一飛向荃灣方向，即係葵芳啦，向住西邊。 喂，咁如果 咁就係阿 Cyrus 見到， 因為而家仲有人打翻嚟㗎，仲有人打緊嚟係呢件事。咁其實如果根據呢啲電話或者係所有人嘅目擊咧，咁唔好理佢係咪一個外星嘅問題啦，佢係 UFO 啦，不明飛行物體啦，佢係不明知係咩嚟㗎啦。 冇錯。 咁如果咁樣可唔可以畫咗一個 map 出嚟，好似即係鳳凰城嗰個咧？佢咪畫咗個 map 出嚟，根據所有人喺唔同角度。點樣見到啲乜嘢，咪畫咗一個佢條路線出嚟嘅。佢話今次可唔可以畫一條路線出嚟咧？ 真係可以， 其實可以，你可以不如做一做 research。 因為香港又去到沙田，應該又去到葵荃灣。 嚇，咁係一定係一個有個 route 咯。 香港啲環島遊喎， 係一個離奇急 曬。我哋做曬呢啲 record 佢咯。 嚇，你自己 record 啦，你自己辦啦， 真係。 咁你要接埋冚實攝底嗰啲喎，唔好。 係啊，阿 T 仲話要影啲相㗎，佢話遲啲會，佢話會俾 email 俾我。 email 俾你睇下。 好啊，咁嗱，而家仲有系 你电话 着系咯？咦，点会爆晒啲电话咁奇怪？今日咁匪夷所思嘅，唔好匪夷所思住啦。不如我哋再打埋俾呢个朋友睇下系咩事 情。好， 咁啊，而家打嚟1872388嗰啲咧，你就 hold 住一阵 ，hold 住一阵先。而家接唔到你电话住，咁啊，一阵间咧就先至再接你电话。 咁啊，而家要打俾阿 Eric 咧，咁 Eric 就系、是、同一日。即係同阿頭先 Cyrus 都係同一日， 2月18日 嗰晚寫咗個 email 俾我，咁我第日覆咗佢嘅，咁之後咧我就再問佢成個詳情啦，咁原來佢都係 exactly 同樣我哋時間地點，即 係時間。咁而家亦都即係而家打嘅響緊嘅電話咧，不如你都可以，你如果你屋企有電腦嘅話，不如你 send 個 email 留個電話，我哋打翻俾你好嗎？ 係咯， 好嘛，可唔可以咁做？或者如果你有 fax 嘅話，你 fax 係23396453，咁我哋就。 一陣間同你聯絡， 係啦，即係你 fax 個電話俾我哋。咁嗱，依位朋友咧就係叫做 Eric 嘅位， 係 Eric。Eric， 你喺咩時間邊一日見到啲咩啊？ 我喺18日嗰日㗎， 係 喺六點啱啱。 你大聲少少 ，Eric。 啱啱喺六點半新聞嗰時咧，時段嘅，就係啱啱無端端望出喺外公屋企咁啦，咁望出 喺外公屋企， 係 喺邊區話？ 鑽石山區。 鑽石山區。 咁就望出街，跟住見到一個橙色嘅嘢，係一個圓形嘅。 嗯， 咁時就見到有條尾咁，好似煙咁嗰啲尾咁嘅， 即係你見到條尾嘅， 係啊，好似有啲煙，好似俾人炸咗咁嘅， 火球 煙霧咁樣嘅噴出嚟嘅，跟住就飛向中環嘅方向咯，仲要懸空咁樣停咗10至15秒左右。 即係你望向你鑽，即係你喺鑽石山啦，望向西面， 而西面九龍西， 九龍西區。但係你望埋去嗰時，你嗰個距離，你覺得嗰嚿嘢係幾大啊？即係兩個問題嚟嘅呢度係，你距離幾遠？同埋球體幾大咧？ 几远啊？都佢个高度好高嘅，都几远下嘅。 即系平时好似见太阳或者月亮咁， 即系有 咁高左右啦，系啊。 有冇喺公主道望狮子山山顶咁远啊？如果你企喺公，如果你企喺公主道望住狮子山， 即系会唔会系民航机嘅高度咧？ 即系唔系公主道， 唔止噶， 即系高过民航机嘅高度， 应该系噶。 哦 ，OK。 当时就系得你自己一个见到， 但系仲有我阿公同阿婆咧就见到，我都以为流星嗰啲嘢咧，但系都冇理由谂谂下冇理由咁慢嘅流星。 因为流星你话睇咗你差唔多五分钟嘛系嘛？ 差唔多成三四分钟。 三四分钟，咁啊冇可能流星啦， 冇可能， 因为太。 咁佢系打横定打直飞嚟？都系打横飞，系飞得好。好慢嘅， 好慢嘅。 哦，咁你光阿婆见到，咁点啊？你 当冇事发生啦，佢哋。 佢哋有冇话系啲乜嘢啊？ 咁都即系煮饭啊嘛，你仲喺度，咁系点啊？ 吓，佢哋有冇问你啲嘢啊？有冇吓亲佢哋先？ 冇噶， 冇啊，唔知系咩事，冇听嘢，黑色星期 冇啊。 喂，但系呢个我信你啊，真系我信你嘅眼啦，你即系，但系你有冇打去天文台咯？我想问。 冇人听 咯，冇人听， 打过去冇人听啊， 系啊， 你即时打去啦， 打去， 放咗工啦，大佬啊，唔使食啊，五点系嘛，唔系放工喎，天文台， 系噶，有 天文台唔会放工喎，咁唔会， 七 点钟唔会冇人报天气， 都会有啊嘛，系嘛，留言信箱嗰啲都应该有， 系咯，应该有噶， 但系都冇人接咯， 冇人接， 咁 跟住就谂起云海啦， 吓，谂起云海，喂，咁你系即系你 而家你几犀利， 做紧嘢 啊， 读紧书噶你， 代紧业噶， 代紧业吓。 咁可能好先兆嚟嘅喎，見到一個咁罕見嘅嘢。 你以前有冇曾經見過類似啲咁樣嘅情形啊？ 第一次見嘅， 第一次見，相唔相信咧？見到之後， 都相信嘅。 佢係點樣消失嘅話，係就咁去咗個方向， 第二之間消失噶啦。 即係唔係俾你遮住？ 唔係噶。 佢唔係飛入咗雲層或者係咩？ 冇噶，嗰日好好天噶。 嚇！咁佢點樣撇啊？ 第二之間 喺雲層消失。 第二之間就咁 即係白髮變黑， 眨下就冇咗啦。 眨下就冇咗。 係即係。一劈 白发变黑咯，就系啪一声得咗咁咯。 系咯， 唔系，但系 Eric 有一样嘢我想问咧，你有会即系除咗嗰一次之外，你都会喺你阿外公屋企个试过系嘛？ 系啊。 咁你会唔会有机会见过喺即系嗰个露台度见过民航机嘅咧？平时 都有噶， 即系你比较到唔系民航机嚟， 系民航机系飞得低好多噶。 系 嗰个就好似 佢 高，好似差唔多成两倍几三。 佢光啲又太阳光啲啊？ 太阳光好多， 太阳 光好多。你话嗰日嘅天色系好好嘅，即系嗰阵时仲有阳光， 仲有见到太阳咯， 见到太阳。 哦，见到有太阳，好明显嗰个唔系太阳。 咁但系会唔会反光咧？啲玻璃有冇怀疑过咧？ 冇噶，因为打开窗都睇住佢打开窗都。 嗯， 肯定唔系反光。 喺露台见到， 肯定唔系反光 嘅。火咁嘅嘢，你觉得？ 啊，即系如果我唔知点样解释，但我就相信咯。我唔知系咩嚟嘅， 即系一个不， 我冇亲眼见过，但系我凭佢哋打翻嚟，佢唔会咁无聊咁多人。而家个电话系爆晒响紧噶， 仲有人测试紧。 起码嗱呢度咧，如果系我哋有几条线咧，起码就系有七八个人系同一时间打嚟噶， 系见到啊， 系见到噶，唔系讲笑，即系电台唔呃你噶嘛，冇成千上万咁打入嚟噶嘛，电台只可以接七条线 at the same time， 咁而家系着晒咯。 嗯。好，咁今日多谢啊， 唔该晒你 ，Eric。 我哋听听电话，跟住再话翻俾大家听啊，究竟 咁啊呢度咧仲有啊 ，Iris 啊，佢话我亦都喺2002年咧年头同埋年中 exactly 时间忘记咗啦，但系先后亦都见过两次呢啲咁嘅光球嘅，成个都系橙色燃烧着嘅物体，咁就系绝对唔系，冇可能系一般嘅飞机。两次同样亦都系黄昏时间，大约六点半左右，由荃湾一直保持同样嘅高度，即系打横飞啦。就系向住港岛飞去嘅。咁据知佢嘅家人亦都唔知道系咩嚟嘅嗰啲嘢。 即系佢2002年。 喂，如果佢啱啱跌穿大气层，咁都可能系燃烧住。陨 石啊！ 但系陨石点会停留啫？点会向横行？ 系咯， 陨石唔系咁样嘅。 咁啊奇怪， 唔会向横行先。首先你如果就算系陨石， 系因为唔会向冇理由向横啊，系即系只有向上先。譬如啦，头先我哋讲个孔明灯嗰个问题咧，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唔知香港可唔可以放孔明灯啦。第二，孔明灯系， 不如就算着咗个火， 系咯，即系冇理由会打横飞啊，应该系向上升噶嘛。 如果就算系孔明灯，佢真系着火， 嗰晚六点半新闻应该播啦，如果唔播十一点半都播啦，唔播第二啲新闻都应该播，因为普通火烛都讲噶啦。如果有一个咁不合法嘅孔明灯 着咗火， 有人放呢啲嘢，你放炮仗都影啦，何况呢啲嘢？ 唔系噶，有一次我喺加拿大，我都话见到又系一个火球物体，我都以为系 UFO。 系咩嚟噶？ 我就觉得系 UFO 或者不明飞行物体，但系咧佢系一个火球，真系一个火球，我唔系呃你啊，系好多人惊噶。我系喺对住我嘅后院咧倾电话啦，我系见到佢喺空中坠落噶，我以为咧第二日 坠 毁坠毁嗰啲啊，跟住系落 去睇啊， 我冇啊，因为佢距离我 back 一。仲要远啲嘅， 你应该行去睇下。 唔得啊，夜妈妈好惊。 可能你仲要瞓 大佬你嘅夜妈妈，梗系听夜妈妈啦。走去睇啲不明飞行物体啫。 咁但系我谂住，咁我即刻打电话俾我啲朋友咯。喂，我系发现到啲咁嘅嘢，咁系咪真噶？咁谂住第二日啲新闻啊，啲报纸都会买，但系都系冇买。 但你最屘都冇走去个后院度睇下。 冇，我唔敢落去。 如果是被雲海就即刻去現場那裡，就除了自己衫穿套那些防毒面具拉燈那些，現在最興的就戴著口罩，跟住就去掘那些泥，跟住回家。 因為我的 back 一對住是火車鬼來的，因為我會被火車車死、 哦、 我不敢做 那些。雲海肯定是找這兩塊玻璃夾住泥在中間，跟住放顯微鏡那裡。匪夷所思喎、哦，有啲 碎片、哦、 有啲碎片，點解啲碎片是 organic 嘅？點會喐嘅啲鐵片？可能是咁喎， 系草啦，可能。 咦，我系咪饮醉咗咧？头先我唔相信嗰两位听众系饮醉咗咯， 系绝对唔会。 嗱咁样啦，我哋而家再接埋其他听众，而家着紧灯。 大家听一首歌先，好。咁而家真系爆仔电话，我哋听一听。 好啊。 今日咧，我哋原本想讲嘅 Taken 呢个剧集，我将会压后少少讲，咁浓缩 讲 少好多嘢噶啦。不过唔紧要， 我 都会一定讲。 多闻不上的句言，那天真的幻想，如今都到哪里躲藏？走出网咖凌晨的三点钟，绕过天堂世纪帝国，直达查理时空，看不见的世界，霹雳我是英雄，然后回到没有目标的火车站现实中。 Oh my god, oh my god, who am I? 我的外号是学生球蛋。 Oh my god, oh my god, who am I? 最有名是我混过我的才开心的夜夜夜，有失落的我世界，耶耶耶，都是梦回的我，我不要一生就这样，到最后一生就这样，这样的还记得小时候讲了不听，听了不做，做又做不好的。买一个梦，五十块钱的梦，期待五百万分之一的奖金奖励。从此以后，喜欢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的人生还可以努力追求。Everybody wanna be a best man, everybody wanna be a best man. All your skill, attention, never. Everybody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人生开心的夜夜夜，有失落的我。耶耶耶，失落 佢哋系 Mayday 改名叫做我。 黑色星期日。 好啦，继续夜妈妈夜爸爸咁啊，电话咧就真系不停咁响，我唔知系有几多人，即系而家尽量啊，彭程头先啊歌后咧已经系不停咁样接啦，亦都佢系讲紧系不停咁见到系同一样嘅火球， 同一样 吓。咁如果你啱啱扭开心机嘅话咧，首先咧。只要話俾你聽，我哋一路咧講緊嘅咧就係咧，有幾位聽眾 email 俾即係阿雲海咧，就話咧佢見到一兩個係嘛？ 兩個 聽眾咧 email 俾雲海咧，就話其實我就阿 T 就 email 俾我，就話我 forward 俾你㗎，咁應該有三個啫，同埋已經加埋你嗰兩個，咁就話見到火球，就大概六點半左右。咁啊講咗呢件事出嚟之後咧，咁啊三個唔同嘅地方， 2月18號 夜晚，即係傍晚六點半左右，咁就係啱啱六點半新聞嘅時候嚟啦，應該係，咁就喺唔同嘅地方就見到一個火球，而呢個火球咧係唔係直升直落嘅，係向橫行嘅，向橫移動嘅，亦都係好啊！有冇聲啊？啲人有冇聽到聲啊？ 啊，冇問到呢個問題。但佢而家高，如果嗰個物體係高過民航機，我諗聽到聲機會大啲啦，係咯， 係啦，應該會唔會有聲咧？即係而家電話係不停咁樣響，好似咧，好似我哋話咗送一張機票咁嗰啲咧。如果你見到嘅話，我哋送張機票俾你嗰啲， 以為係 跟住砰砰砰 係。其實全部係因為見到。 嚇，咁嗱，亦都有個朋友呢度咧，就有留咗電話叫 Carol 咁啊，有個 Esther 咧就話佢打俾個朋友，佢個朋友以前都見過，但係個朋友咧就話。是那些海关放的照明弹来的。 即是你讲18号是吧， 但是呢我有质疑，因为呢如果照明弹呢你只是哇照上去。 它就好像有烟花。 是啦，一条烟的后尾又不规则型，即是就向海聚的。 但不会向滑。 是啦，就没有一路这样的高度，还是高的民航机高度向环行的。 嗯，刚才我接了现在电话还在响着，刚才接了几个电话啦。啊咁啊，有一位朋友叫做 Money， 咁佢又话二月十八号咧沙田嘅时候咧揸车咧，咁同个朋友咧又系响五点至六点零钟又见到啊有呢个火球经过，佢话一定唔会系飞机，点解咧？因为佢呢个火球经过完之后咧，佢就见到架飞机啦。咁即系佢有啲比较，系啦，有对比，所以佢话一定会系飞机。咁形系点咧？系好似一个着火嘅火球咁，慢慢咁飞嘅。 慢飞系即系打横嘅，其实咧佢，我觉得打横咧未必系打横嘅，佢真系，因为喺唔同嘅角度， 即系可能系打斜向， 唔系佢唔系，我意思唔系升降，唔系升降，譬如一个飞机，佢唔系升降，唔系直升机嗰种升降啊嘛，一个飞机向前飞嘅时候。我哋喺側邊睇，佢都係打橫。 係啱， 即係睇下你係咩角度睇個飛機飛噶嘛。如果飛機迎面向你，佢咪定炮咁啊，越變越大咯。 啱啱， 向你走嘅越變越細咯。 啱啱， 打橫就係均速一樣咁大。 但係佢嗰條即係嗰個軌跡就係嗰個空中係以民航機嗰種軌跡行咯，即係唔係上升降落咁咯。係 啦，咁另外 Tommy 咧就話啦，都係同樣喺十八號啦，就五點半嘅時候咧，就喺赤鱲角機場嗰度咧就係見到嘅。咁啊維持咗一個字度啦，咁啊形狀都係一個橙色嘅火球，咁啊喺機場對面嗰個海域嗰度係飛過㗎。 喂，咁但係譬如海關射照明彈都好啦，點會喺咁多地方？ 嗱，好啦，咁啊跟住赤鱲角之後咧，咁啊另外啦有一朋友咧就係卓能啦，佢就話啦。同樣都是2月18號下午6點零鐘的時候呢，他就在荃灣的川龍街咁啊，落街買下六合，幫我媽買六合彩，咁咧就 仲硬啦，咁都俾見到，幾好 keep 住先啊！ 佢就望上天嘅時候咧，見到一條火紅色嘅火球， 佢係一條啊， 係啦，即係有火紅色嘅火球咁樣，咁啊好似四分一個太陽咁有味嘅，中間比較淡色少少，個邊咧就光啲。咁样就一个咁嘅物体，不过咧 中间淡色少少。 咁样，Sarah 头先就打电话嚟俾我哋咧，佢就话啦，佢话好似咧，阿马俊伟咧呢排有做一个宣传咧，就系放呢个热气球。咁究竟会唔会大家见到嗰个橙色火光？ 中 间 有啊， 马 俊伟个样系嘛？ 嗱，我唔系好清楚，不过我都记得，我好似睇个报纸咧，佢系好似有坐过一个热气球去做一个宣传。 咁但系唔 系 着火噶嘛？热气球 系嘛？咁熱氣球有個 frame， 有個 flame， 個火焰個氫氣球，個氫氣球一定要喺個嗰火一定要喺個氣球中間燒入去啊嘛，嗰啲氫氣。 咁可能個氣球係橙紅色， 但 係 唔會著火噶嘛， 但係會唔會高過一個民航機啊？ 但我唔知啦，咁樣即係 Sarah 係咁有咁嘅提示啦。 唔會著火喎，同埋點會有條煙嘅味咧？ 咁我可以問下馬俊偉。 不過如果有條， 你去問下馬俊偉，我問下海關。 有條煙嘅味咧，都可以話，因為佢中間燒緊嘅時候，嗰啲白 白色嘅嘢，因為佢向左飛，咁嗰啲嘢就因為風向問題，嗰、那個尾就向右嗰邊啦。咁、但係唔以啲人所有啲 facts 嚟嘅朋友形容咧，呢個係著火嘅火球嚟噶嘛？除非嗰個氫氣球係扮到嗰啲好卡通，即係我哋太陽計劃呢啲咧，你畫呢啲卡通太嚇、畫呢啲卡通太陽咁。啲人亦都 mistaken 咗，係覺得哦呢啲咪真火，其實係假火。但我唔相信咁多朋友話係火球，嗰、個係假火 咯。我好想咧就係有關嘅天文台啊，或者係即係海關人士，可唔可以即係有聽到嘅話，係啦，可唔可以打電話上嚟解釋一下，即係俾我哋聽 嚇、啊？不過嗱，就算係照明彈，會唔會喺呢、這個維多利亞公園又見到， 赤立 赤立角見到， 鑽石山又見到，係咪周圍都放先？係咪因為逃避嗰啲即係戰火？話俾佢聽， 即係放定照明， 唔係即係我哋和平㗎，我哋中意咁放啲嘢上去咁樣，唔係啊嘛，係嘛？即係不過而家你有海關朋友或者即係咩朋友，但你都打唔到嚟啦，而家即著曬。係 啦，因為依家我哋再接啦。如果有心嘅，我諗應該打到，或者 send email 俾我哋，你一時一下俾我聽。 哇！好誇張，我而家開毛管開始動，真係頭先一嗰啲。嗱又出啦， 买不过就既然咁多人睇到啲类似咁样嘅嘢啦，即系嗱，但系未证实究竟系真又 系 假，系啦，唔知系啲咩嘢，咁我哋唔可以下咩嘅判断，只不过可以从周边所有嘅证据，可以话就咁去分析啫。 彭程讲呢啲即系最 balance、 最官方嗰啲咧，就系最正确啦，即系 帮我哋评。 梗系啦，即系冇啊彭程点 balance 啊？咁各位嗰啲咧，就我哋就唔知系咩嚟嘅，咁喺官方嚟讲。 咁我唔系真系官方，我真 系 觉得 真系啱。不过你讲得比较你官咗少少。 我唔系做官，我就唔系政府工 吓。即系只系多啲高低 入边 可能就系啦，即系以 我 哋嘅解释嚟讲咧，就其实我哋可能相信有机会，可能系唔知咩。 有个阿文有 fax 嚟， 我呢个图文 系埋个火球样出嚟。 同埋咧，我真系觉得咧，如果大家真系嗰日睇到而有机会影到，可唔可以？即系俾我哋 email 啦。咁如果真系马俊伟你嘅宣传话咧， 都打嚟 赢晒啦，赢晒啦 吓，咁就呃晒， 赢晒啦。 系啊，因为咧就第一证明咗佢热气球咧可以环岛游咧都系冇事。 即系原来全球都见到， 系啦， 全香港都见到， 都见到。 咁系啦，你睇佢谂嘢单位系全球全宇宙。 如果 马 仔而家听嘅都可以打， 系啦，唔该。究竟系咪你？ 系咪你？ 系咪佢嗰间热气球着火咧？ 哇！真係有少少。 我記得佢嗰日去，唔係我記得佢有。 仲有嚇， 佢係好似同嗰個慈善團體宣傳，係真係有熱氣。 唔緊要，唔緊要，都唔緊要。而家你充分知道咧呢件事係緊張嘅，點解？因為我半年內未見阿彭程做扎節目除衫啊，除衫嚇好熱，因為現場嘅氣温係非常之高， 19度 嚇，唔係講笑啊！頭先嗰啲嘢係真係有人咁樣見過嚇。咁如果你留意到嘅話，你自己衡量係咩啦？即係。是不明飞行物体，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外星人的 spaceship 或者是其他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 spaceship， 但是是 UFO 啦，即是不明飞行物体，不可能未必有生物的。 若是自己不敢做主动，怕寂寞难地过心痒，若是自尊心做I'm not afraid to die. Professor 咧就话唔好再讲系马俊伟啦，因为喺电视见到咧，佢自己都话咧，氢气嗰个气球咧系升得几十尺嘅啫， 即系冇升到上边嘅。 咁咪就我扮下嗰啲口腔， 扮下嗰啲。 咁根据我哋本节目所调查所得咧，我哋研究到嘅呢一个不明嘅飞行物体事件咧，个答案咧系大家无需担心噶吓，继续你嘅生活。 因为报纸都冇卖，大家都冇乜点留意。不过只不过系一个几好嘅经验啊。 冇错啦，不过系一个几好嘅经验。多谢各位冇应声啦。 嗱，咁啊，头先我哋接咗好多听众咧，都话。当日二十八号啦，大概喺啲黄昏嘅时间啦，冇唔同嘅地区咧都睇到有呢个火球出现啦。啱啱有个听众打电话入嚟，就呢一位叶生咧，佢解释得到，佢系佢用佢见到嘅方法去解释俾我哋听，呢一个究竟系啲咩？ 好啦，咁首先我喺未听你电话之前咧，我想呼吁大家，我哋以一个好开放嘅心情去听你事，将之前嘅嘢听咗嘅嘢咧，暂时拨开去左脑嗰度先，用个右脑嚟听下叶生。即係用一個開明啲、客觀啲嘅聽佢解釋，究竟你事點發生㗎？喂 ，Hello 葉生， 喂 ，Hello 啊， 喂喂， 係葉生， 係 係， 聽唔聽到啊？葉生， 聽到聽到。 OK， 咁你係事發當日係幾多時咩時間咧？ 我諗係六點半鐘到啦。 係， 你喺邊度啊？ 我喺薄扶林區嘅。 薄扶林區， 你點可以證明你自己喺薄扶林區咧？ 佢住喺薄扶林區。 而家大官問你啊嘛！ 啊，你又咁樣 同快個嗰啲陪審團快講。你点知道你自己喺葵涌？ 你识喺葵涌啫， 薄扶林 咧，唔系， 系因为我翻紧屋企嘛。 O K， 咁你当时见到个情形，头先你听到咁多听众打电话上嚟啦，咁你系觉得系另外一啲嘢嚟，系啲乜嘢咧？ 我好相信系飞机嚟嘅。 嗯，点解咧？ 因为其实我住嘅地区咧，我望住青马大桥嘅。 嗯 咁咧就嗰日我放工翻去。咁就就見到即係頭先啲聽眾形容嘅一啲情況啦。咁我見到咧，其實就有一點光啦，咁跟住有兩條尾巴嘅，其實係一條長，一條短。 我哋見到有兩條尾嘅。 係啊。咁同埋咧，嗰個位置咧，基本上咧，因為如果平時係好天嘅話，基本上係啲飛機嘅航道嚟嘅。即係我見到飛機 有飛啲飛到個區嘅。 係啊係啊，唔係係好多時都飛機係咁樣飛法嘅。 OK OK。 嚇，咁個位置應該係差唔多係嗰個位置嘅。嚇，咁就因為佢平飛啦嚇。 嗯哼。 咁變咗我相信咧，其實係飛機嚟嘅。 係。咁以你嘅相信嚟講，嗰個形狀係點樣嘅咧？ 同埋我應該係嗰時係因為西斜啊，嗰個位置係西斜嚟嘅。咁變咗我都相信咧，其實係啲陽光反 西斜，即係撐住你隻眼啦。 所以見 你即係見唔到啦。 唔係， 你係要咁樣嘅。 西斜先，因為咧，其實啲飛機咧，如果佢有陣時啲天氣要留意得到咧，如果啲飛經過時候有兩條尾巴掹喺天度噶嘛，咁如果啱啲陽光照落去嘅話咧，基本上就好似 反射咁樣， 兩條光線咁樣噶嘛。 即係你嘅意思係咪個飛機係向住你飛嘅機頭？ 個飛機向住我飛啊？ 係咪向住機頭？係咪向住你嘅？ 都係喺機場嗰邊啦，即係機場邊向住港島飛方向飛過去咯。 你係見唔到翼嘅。 我見唔到，我見到係都係一點光，跟有兩條尾咯，一條長一條就比較短嘅。 好遠嘅，薄扶林架去睇到赤鱲角嘅青馬大橋嗰度，其實都好。 你睇到個 size 係幾大啊？ 我睇個 size， 如果喺我個角度去睇，嗰段條光，即係如果係由頭到尾嘅話，大概係兩寸到啦。 兩寸到係 啊， 即 係都係差唔多，都係差唔多大家形容嗰個 size。 係啊係啊。 平時你見開啲飛機嘅升降嗰個形狀。同埋個情形都係頭先嗰啲聽眾所形容嘅類似差唔多。 我見唔到飛機形狀，但係咧我見到個方向咧，就基本上係好平常嘅飛機。 平時都係咁樣，所以見怪不怪，所以就係。 但 係 飛機 係 偶然都會見到嘅，如果我諗啊，佢見唔到機翼都唔緊要。 遠啊嘛，因為可能 係 咪咧？ 但係嗰嚿嘢都係，如果長佢都，如果就算係遠，佢係會變扁啫，佢唔會變圓啊嘛。 其實因為我哋話頭先提過就話咧，因為我係背，即係基本上係都唔係正背光嘅，因為個。太陽喺西邊嗰度射過嚟嘅話，咁但係如果即係你問我，我就覺得係 飛機， 好肯定係飛機， 係 啊， 即係可能反光嚟嘅啫。 係啊， 但係點解有即係頭先咪有個聽眾我哋聽咧，就話佢因為當時佢係望到一個呢個火球物體有即係有個位置啦，但係佢隔離又見到一架飛機就完全係唔係 咯，完全係分開 咯。咁點解佢有咁樣嘅對比見到咧？又 其實 應該你應該問係咪問佢係你見到嗰架大家覺得係火球嗰架飛機咧？飛過咗之後，仲有冇第二架飛機飛過？ 即大家都是飛機都是飛向 我就不覺得有第二架飛機飛 過，即見不到第二架飛機、 啊、是啊， 因為飛機都是飛向那個位置，是不是、嗯 但是我如果真的嘗試解釋的話，其實是視乎飛機的高度的嘛，如果有那些同埋佢經過某些可能一些雲層或者水氣的時候呢，佢先要有冇尾，即係唔係架飛機飛過先要、有尾㗎嘛，咁、可能如果真係有第二架飛機的話，其實佢未必有相同嘅高度㗎嘛， 即可能高度唔同你先可能 嚇，咁、但係如果即係出現嘅位置，基本上嗰個經常有飛機飛過嘅喎， 係、okay、 好 一個好客 觀，咁啊葉生有一個解釋， 專業你係做咩㗎？ 我專業人士， 紀律部隊嚟嘅。 哦， 阿彭靜幾驚？ 紀律部隊 會唔會係海關？ 你唔會開槍啊嘛？而家係嘛？唔係咯，你做乜驚？ 咁你可唔可以解釋到我哋頭先我哋所講海關用嗰啲？ 佢話照明彈喎、啊。 照明彈啊？ 係咧， 有冇可能？ 有冇可能咧？ 冇可能，冇可能打向上打上去噶嘛，就會有拋物線落翻嚟噶嘛，會彈開噶嘛。 係咪好似少少煙花咁樣？ 係咯，係咯， 係咯。你做咗幾多年啊？ 超過18年， 哇！即係非常之信得過㗎嚇，佢啲口供係。 香港係咪唔可以放好明燈㗎？ 香港應該非法㗎喎。 非法嘅。 咁而家12點之後邊個大曬？ 你硬係要咁樣㗎啫。 好啦，喂，多謝你啊，拜拜。好嘛， 唔該你， 拜拜。好，咁啊，當然係差人啦。 係啊。 個答案係各位聽眾亦都係唔需要擔心嘅，我哋亦都得到個答案係差人喺12點後咧係大曬。 我哋要快啲講㗎啦， 快啲講。唔係已經冇辦法，而家太多電話問題，你自己睇下，你自己睇下，我都想即刻講 take。 係啊。 但係講嗰啲大家冇得睇嘛，呢個多啲人睇咗啊嘛。 啱嘅。係喎，兩個相差咁遠喎。 呢個係多啲人睇咗啊嘛。 啱喎。 是有啲咩補充啊？ 系啦，雲康你點解釋咧？如果係咁樣嘅話， 就留待天文台同我嚟解釋啦，不如。 喂，我真係好想天文台嗰啲朋友咧，即係如果聽到嘅話咧，即係希望 你都傻 咩？天文台之友啊，諸如此類。 你都傻啦，天文台之友，打俾你咪即係俾你 公開佢嘅。唔係天文台 之友啊。咁佢咪你咪公開咗佢秘密？ 唔係啊，我想叫佢引證一下香港。 如果佢而家引證，咪即係話俾你聽，我唔知喎、啊。咁咪好， 我哋唔將佢電話接出嚟咪得咯， 係喎， 係咪？咁我哋唔會揭發你邊個咯，你會唔會俾人炒魷魚咯？嚇， 即係俾你兩個激死， 我真係好天真嘅，係 你真係要聽日，我覺得再打去天文台， 係， 琴晚你有冇聽葉媽媽葉老闆？你問下佢聽完之後嘅感受啦，不如 唔係我淨係希望咧，佢哋唔好將啲 record off 咗佢咯。有人打嚟嘅， 係咪嗰日嗰日新嘅？ 俾出糧俾人咧， 哦，俾個 part time 翻工啊，咪第一日翻工嗰啲啊， 一定唔會嘅。 但呢啲咧，其實香港係咪 好熱？熱 係咯，好熱啊！我都係出曬汗，哗哗聲，成個臭， 好似火球嚟咗。 喂，阿雲海，你譬如你打去天文台咧，即係佢你咁同佢哋傾下，有冇啲類似呢啲？ 我有同佢傾啊，頭先即係嗰日我打去同佢傾嘅時候咧，我話其實因為我知道佢有啲 record 噶嘛，即係平時以前有啲人，因為佢都話啦，如果有人話打嚟見到不明飛行物體，雖然話解釋得到都好，話有啲 record mark 低咗咁樣嘅，咁佢哋有啲一本本嘅報告喺度，但係佢我就問。佢話：咁係咪可以俾公眾去參與嘅咧？咁佢一般情況內咧都係唔得嘅。 哦，即係可能要即係收埋自己做一啲 record。 我諗係咁。 嗱，頭先打電話嚟嗰啲咧，即係除咗話喺18號見到咧，咁另外咧有啲聽眾咧，其實佢哋以前咧都曾經喺香港咧就見過嘅。 係。 阿松咧有一個松嘅聽眾，佢就話啦，佢細個時候咧12歲咧，即係20幾年前咧，26年前咧，就佢住喺柴灣魚灣村嗰度嘅。咁佢曾經見到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呢個不明飛行物體係好。好大嘅，是攬鬱型嘅，打橫飛， 即係攬球， 火紅咁樣嘅，咁啊咁樣喺度飛過，嗰個速度係點咧？就好似隻船拍碼頭咁樣嘅速度啦，慢慢咁拍啦，咁啊向咩方向咧？就柴灣向西，即係向啟德個方向啦，就係飛過。 哇！不過如果咁遠，佢係拍碼頭嗰啲速度咧，其實都等於飛機咁快。 哦，係咯，我諗都係幾快 嘅，快㗎啦。 咁另外咧就係阿 Helen 咧，佢話曾經咧就係響10年前左右咧，就同佢媽媽一齊咧就揸車咧喺清水灣出九龍。嘅时候咧，经过右边系彩云，左边系平石，佢都曾经亦都见过一个不明飞行物体。佢话当时咧报纸系有买翻 嘅。咁、好近我以前读书嗰度。 好，我哋听听佢歌先，好，翻嚟再 check it out， 睇下呢个Taken 究竟史蒂芬 斯波嗰度啊， 终于可以讲啦，咁啊1點鐘之后会讲啦。听我帮你听呢